里面那个经文如如不动不取于相，这个是后面发生的，这个后面的经文，那个如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就是经文一开始的如是我闻啊，那个如啊是万法一如的意思，就是没有任何的差别，没有任何的变动，没有任何的差别，它处于一个非常极静啊，所谓极静极灭的一个状态，其实就是一个入定，一个入定，入定三昧的一个状态，所有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分别，一律平等。我们的那个分别心啊，我们那个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对那叫做二元对立的那个心啊，已经全部的消弭了，那个无明全部的消弭了，所以所有的事情啊变成万法一如。我们金刚经前半所讲的啊，是哎呀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执着于各种不同的相啊，不管是有的相也好，空的相也好，你都是执着。所以他就在金刚经的前半啊，他就告诉你说，哎呀万法这个叫做什么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你们不要着相啊，有的相是虚妄，空的相也是虚妄啊。可是呢，这是对于因为我们这些人着相啊，凡人啊，就是我们这一些人啊，着的是有的相，所以在娑婆世界里面六道轮回。那么有一个叫二圣人啊，二圣人是什么？就是修小圣的，就是阿罗汉他们啊，他们着到空的相里面去了，那也是执着，也不行啊。所以佛陀跟他讲，有的相不能执着，空的相也不能执着啊，都是虚妄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前半讲就是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可是啊，慢慢慢慢第九、第十品到十三、十四品，哎，到十四品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那个画风开始转了。为什么转了呢？因为在十四品的时候，他慢慢慢慢的啊，把什么叫做真实的，就是真刚《金刚经》和我们宇宙人生真实的面貌开始介绍出来了。那个时候呢，讲的是万法一如，空。就是有，有就是空，空跟有是同一件事情。那我们第五品之前一直在讲性跟相，对吧？体性跟相用啊，我们知道体性呢是这个我们还没讲到那边，那晚点再说。我们讲到体性跟相用，可是等到后来啊，他告诉你体性跟相用啊，性跟相啊是同一件事情，佛陀跟众生是同一件事情。涅槃跟菩提是同一件事情，为什么？其实你们啊，我之前有在看一个那个动物片啊，叫做那个，反正也是类似，大概就是那个叫什么，美国拍的那些动物片 HBO 里面有一些节目，他说狼狗啊，狼啊驯服了以后啊，有一些狼可能它个性稍微比较驯服一点，慢慢慢慢它就跟人类比较接近啊，它就驯服了以后啊，它就变成狗了。哎，那有一些狗啊，獒犬或者一些比较凶猛的狗啊，那个野性很重的，它根本你再怎么饲养，它也不会听你讲话，它也不会听主人的话。那群人放生之后，最后就那群狗啊放生之后就变成狼了。所以狼跟狗，其实狼呢是有野性的狗，狗呢是驯服过以后的狼，狼跟狗其实是同一件事情。你从这个想法去想，其实佛跟众生不就同一件事情吗？佛是绝了的众生，众生是迷了的佛。那菩提跟烦恼，这个天堂跟地狱，天堂跟地狱其实同一件事情。哎，为什么？那都是你的心造出来的，你的心决定它是天堂还是地狱，但它其实根本没有天堂跟地狱之分，佛跟众生没有分别，它的佛性是完全相同的。其实整个金刚经的下半就在讲这件事情，为什么要你不要，上半是叫你不要着相，不要背着外面的境界，背着你的身体的这个相啊给拽得团团转，你的心啊不要由境转，你的慢慢慢慢慢修行啊，你的心就不会随着境啊去乱转乱转乱转，那你永远没完没了，永远就是在痛苦之中轮回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外面的境界，明天发生的事情你永远没办法控制嘛。好了，那你慢慢慢慢慢慢修行，他希望啊，第一步你的心啊不要随着境转，一开始是心随境转，之后呢你的心啊能够做到不要随境转，再往下修 修到十七品以后啊，我们讲万法一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的功力啊是能够心能够转静，这个是你修行的一个慢慢往前进步的一个指标。那我们就要问问自己啊，以前是心随境转，转得有多严重？什么时候他说那个应该是不怕不觉，只怕觉迟。你啊，每一个人啊，其实都会有不觉的时候，但是不觉没有关系。你呢，怕觉迟，你一开始不觉没有关系，可是你怕，应该是这样讲吧。其实你的心不怕动啊，应该这样讲，只怕觉迟。就是说，你的心随境转，一开始啊是没有问题，一定会心随境转。但是当你有功夫，你开始修行之后，你会很快的发现，哎，你怎么又被境界抓着团团转，又绕着团团转？所以那个时候，你的功夫越高的时候，你的修行功力越高的时候，你会越快的发现，哎呀，我又来了，我又生气了，我又想买了，我怎么又陷入了嫉妒，或者是这个 jealous， 或者是贪心，或者是不足，或者是怀疑的这所有的 negative 的一个感觉之中，你会很快的就发现，哎，你进入那个状况了。那么你发现你进入这个状况，你要开始去看看说，哎，你是有能力啊，很快的把自己抽离那个状况。我觉得这还是重要的。我们现在都还是心随境转，但是能做的是很快的能够发现自己的心又随境转了，然后很快的能够把自己又拉回到这个我们的原点，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正道上面。以后慢慢慢慢你就发现，哎，我的心不再随境转了，你自己都知道，或者你的朋友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以前这种情况你一定会很生气，怎么你现在不生气了？你自己会说，哎，真的耶，以前我真的会生气的事情，我怎么现在可以一笑置之啊？或者我甚至没有感觉，我连一笑置之都不需要了。那之后啊，慢慢慢慢慢慢，你的心才能转静，就是你再往后修，随心能转静，真的你就开始影响到你旁边的人，影响到你旁边的事情，甚至更能够能力更大，你开始影响到整个公司行号。其实这是一段路，但是没有办法一蹴可及，因为那是累世累劫造成今天我们这副德性，所以要需要一段时间，慢慢慢慢慢慢把我们障在我们外面的贪嗔痴慢慢的拿掉，慢慢的修掉，然后我们内心原来的那个清净心，原来的那股光明就会现前。所以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希望有帮助到你。那有没有其他的人有在这个点上有任何问题？ 谢谢老师。 好，其他人没有任何问题啊，那我们就先开始讲看看。上次讲了第九品嘛，因为我记得第九品讲完了，我记得啊，我们说这个整个金刚经分成四块，信解行证。信是前面八品，让你有一个大概了解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，然后呢你就会有一个信心。这个信心呢是一个比较薄弱的信心。是什么样薄弱的信心呢？就是当你顺风顺水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佛法真好，金刚经真好，这个让我顺风顺水。等到呢 shit happens 的时候呢，哇，你开始信心动摇了，天哪，这个金刚经到底能不能念啊？这个 Tiffany 教的有没有教错啊？那个我到底这个是该学佛教呢，还是要学基督教，会不会运气好一点啊？还是其实根本就不应该信教啊？那个时候啊，你的信心开始动摇了。那么遇事啊会练心，你的心呢会经过很多的磨难跟事情，你会开始越来越坚强，你会开始越来越有智慧。那个时候你就会对金刚经对佛法产生另外一种信心，那时候的信心啊是更坚定更坚强更实在的信心。然后呢你就会开始继续修行，这个东西啊就会一直 recycle， 就会一直像是六道轮回，你会经过磨难，然后你更有信心，你会经过磨难，你又更有信心，这样子的信心会一层一层往上加。那个时候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经文啊，我记得好像是在十六品吧，到最后是信心不逆。那个逆是什么逆？逆转的逆，就是 等到那个时候你的信心已经不可能再，就是说你已经不会再生退心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经文就差不多进入十七品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到了十七品啊，当你已经至少一品无名烦恼断掉的时候，法身大事啊，或者在某一些教里面我们说登地菩萨，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信心不逆，再也不可能退转。因为我们一发心修佛啊，我们都说哎，我们就是菩萨，所以在这路上啊，你修了各种不同的果位啊，或者你到达不同的境界，很多时候你一个投胎啊，或一个不小心就退转了。但是你修到了明心见性以后，那是永不退转。所以大概在十六品的时候，十五十六品的时候，那时候已经慢慢慢慢讲到要讲到明心见性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的经文啊，就会告诉你提到信心不逆，也就是说你那时候状态已经是永不退转了。那我们现在啊，还在第九第十品的这个阶段，那是随时都会退转，天天都只要一不精进就会退转的状态。所以啊，《金刚经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玩的，它个很好玩的地方。其实佛陀很多时候讲经啊，因为整部《金刚经》要讲一个很深的道理啊，所以他从就好像他在告诉你整个蛙式，他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告诉你整个蛙式怎么游，所以他先告诉你啊怎么踢腿，他先可能会先让你压腿，然后踢腿，然后呢你的手啊怎么滑。然后呢你跟手啊跟腿啊你要怎么并在一起滑，最后你的呼吸要怎么样才顺畅，要讲到最后，你也去学游泳，大家学过，你要学到最后那堂课你才真正完全学会了原来这整个游泳是这样子。那金刚经同样的概念，你前面学的只是在帮你做一个铺陈，只是在做一个奠定基础，你要学到后面金刚经的全貌才会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还在铺陈当中。OK， 那么第九品我们之前讲过了啊，讲到了这个小圣的四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前面八品讲完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框架了，所以他第九第十品啊是解。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让你真的有深度的了解，只是不是只是信心啊，你会对这整个教义会有比较深的这个见解。你要有了深的见解，你才有可能真正更相信嘛。你前面只是听到有个大概，你说啊我相信了，那个东西可能还是这个迷信啊，你只是听到你就相信，你凭什么相信，对不对？你只是说啊、哦、我就先相信吧。那么后面往后走，他会告诉你解。解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真的开始理解了，哎，你真的清楚金刚经里面 exactly 在讲什么，哦，那这个时候我还真相信了。那很多人像我自己学理工科，那我知道你们这边好几个人也是学理工科，学理工科的人有一个重点就是To see is to believe， 你要让我知道这整个逻辑怎么 work， 哎，我实验能做得出来，我的整个逻辑能够说服我才能相信、啊、那其实金刚经他知道人啊都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开始讲比较细的东西。那讲比较细的东西他不能再讲理论，所以他讲他自己啊，他自己就是用第九品呢是以阿罗汉小圣四果或阿罗汉啊，他来当例子告诉你什么呢？不管你是小圣或大圣，第十品是用大圣来当例子。他说不管是小圣或者大圣，不管是哪一个果位，只要是你修行人已经进入到这个圣贤的果位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在无为法上面。无为法是什么？就是明心见性。有为法就是我们世间所看到的万法，就是这些虚妄啊，虚妄缘起性空的这些万法，我们以为是真实的万法，那个叫有为法。无为法是什么？无为嘛，无为法就是我们心地，我们这个清净的本性，我们的如来藏，就是在明心见性上面大家的功夫不同。所以你别说他小圣啊，小圣他们也很了不起了，他把所有的那个见思烦恼已经全部断掉了，把比较粗的我执啊，那个我执断掉了，他已经不需要在六道轮回了。当你修到阿罗汉的时候，那他们是什么状况？虽然我们大圣说哎呀小圣啊发心不对啊，这个修行不行啊，一半就停下来了，但是人家还是比我们这一群凡人是要厉害很多的。那他们也是在明心见性上面下功夫，也是呢。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上面下功夫？就是也希望能够做到不要着相，不要动念。 就是你的念头啊也不要兴起，不要被外面的境界所刺激，然后你的念头就在动。事实上啊，回到刚刚 Priya 的那个问题啊，我们看到那个老板很愚蠢，我们看到这个企业很愚蠢，让员工 suffer， 让企业 suffer， 可是事实上啊，那个是在以我们的观点为做出发点，然后你觉得我 suffer 了，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 suffer 了。老板啊，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，他会从别的观点来看，那以你的观点他很蠢啊，但是以他的观点，他自己一定不觉得你很蠢啊，而且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棒的决定啊。但事实上啊，我有经过很多的，我有一些经验啊，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说一个很愚蠢的决定啊，有的时候呢却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改变，结果变成一个很棒的结果，就是一个愚蠢的决定跟事情做事方法，结果变成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也有看过很多非常在当时是一个最好的决定，最聪明的办法，结果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，因为后续啊还有很多机缘会发生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人在做而造成啊这事情的改变。那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在做决定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也只能看到目前啊能够看到的资讯，但是后续发生的事情你并不知道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说哎呀，我们开车啊找一条我觉得最短的路最快到达的路，结果啊最晚到，为什么？后来塞车了或发生了车祸，但后续发生的这些事情是你没有办法知道去预知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啊，我们讲说到最后啊还是福报决定一切。真的，我有看过非常愚蠢的决定，非常糟糕的一决定，一个做事的方法，结果却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果。因为后来发生一些事情，还好造成那个，还好当初的那个决定啊，造成整个发掘的延迟。如果不延迟，可能发生了非常可怕的结果。如果一开始做了非常聪明的决定，非常好的决定，造成那个 project 继续往前走，然后到时间定期那个是 project 就出来，那个结果是无法造成的那个伤害。我有看过真正企业行号发生的事情。所以啊，其实金刚经教我们是说，你不要有断见，其实你不要有任何的 judgment。 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 judgment 啊都是人为的，都是我们现在你所能看到的资讯，或以你的这个智商，或你以我们的人的，以你的情商，或我们人类能够有的 IQ 所看到的事情，不见得是对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跟你讲说啊，不要用你的意识，不要用你的，不要用你的人为的意识啊去做任何的判断。我们能做的啊，就是在。哇，这个在后面才会讲到，就是你要所谓如如不动啊，并不是你不是，而是你的心啊不会随着那外面发生的事情啊而起伏。一旦起伏之后啊，你那个清净心啊就又被围住了，你就又没有办法看到真正事实的真相。那其实我们现在很愤怒，觉得自己被欺负了，或者说外面那个人怎么这样子的人，这样子欺负别人，或这样子对别人的人呢、啊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相。其实金刚经真正教你的就是说，千万不要做人为的判断。那我这个经文呢、啊，到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些东西，我们慢慢后面会进，慢慢的会带领你走到这个境界。那你现在只要有概念就可以了。第十品啊，它是用佛陀啊跟菩萨来讲继续来讲解。因为第九品它是用真的人啊，须菩提自己就把自己把当例子讲出来啦，不但讲小圣四果，还把他自己当例子。因为他当自己当例子，表示这所有内容都是真实的，那你就不会不相信，你就会更相信，你就会能够更理解更相信。那第十品也是啊，佛陀就把他自己给搬出来当例子。他是在讲啊，他当时啊，他自己在当然，他自己在修啊，很多很多劫以前。本来我是要讲这个故事，后来我心里想，这故事太长了，那个你们上网啊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在讲燃灯佛啊， 度化这个或者是燃，你要写，你可能打燃灯佛受记释迦牟尼佛，其实就可以看到那故事。它整个大纲其实就是说，在很多劫之前啊，释迦牟尼佛还是菩萨，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。什么叫因地？因是原因的因，你会听到有两个字，一个是因地，一个是果地。果是结果的果，还在还没有成正果之前，都是在因地里面。那成正果就是果地，那是圆满佛啊，就是圆正佛在果地里面。所以那个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之后，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，他有一那个时候已经修到了七地菩萨了。你要知道原教啊，你如果自己去查那个原教啊，那个果位一共有应该是有我看看啊，51个果位吧。那51个果位它已经到了最那三个，就是已经基本上七地八地九地是离成佛就差那么一小步了，离圆正佛就差那么一小步了。那个他们已经是分正佛了，就是早已明心见性啊，正在把最后41名品无名要修掉。我记得这段以前我们之前应该已经讲过了嘛。那41品无名要慢慢修掉，等到七地八地九地到十地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圆正佛了。他那个时候是七地时候啊，我记得他叫云童子，大概就是天上的云啊。他跟一个师父修行之后呢，修到某一个点上，他就说他出山啊，到外面去拜，就是到外面去见见师。那么他就在讲他后来出山以后啊，他碰到两个人啊。他在出山的时候，因为就后来碰到了那个燃灯佛啊，那个燃灯佛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很长的故事，你自己也可以去看看那个燃灯佛是怎么来的。因为《金刚经》里面有嘛，所以他这个云童，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修七地菩萨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很年轻啊。他西七地菩萨已经七地菩萨要修八地菩萨，他就出去啊，有看到有一个机缘之下就碰到了这个燃灯佛。那么还碰到了谁呢？就是他后来啊，在当悉达多王子，他不是有个王妃吗？还碰到了他太太的前世，就碰到了一个女孩子啊。他向那个女孩子希望他向他买那个灯啊跟花呀，能够供给燃灯佛。那个这也是野史啊，那个女孩子就说我可以给你啊，但是呢她很喜欢这个云童子啊，她觉得云童子的这个长相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某一世啊，她觉得长相非常的庄严，那么又非常的有智慧，她说她想嫁给他。那个云童子说他出家人不能结婚啊，那个女的就说那她就发誓啊，应该是生生世世到跟着他，本来要不然就做他的太太，要不然就做他的这个学生啊。那么后来就是他当悉达多王子的时候，就这个女孩子就是他的王妃。那么但是重点是在其实他是在拿到的花呀去供养这个燃灯佛。那他在室外啊供养燃灯佛，反正他中间有一段故事啊，就是说他的心啊是非常非常的清净，他在供养的时候只是一心供养，希望啊这个是能够帮助燃灯佛显现燃灯佛的这个清净，而不是在他在整个故事里面，他从来没有想过啊，他自己要证得佛果，可以得到燃灯佛的受记啊，能够取悦燃灯佛，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。而到最后的时候啊，因为他们这整个是在外面的一个场地，就下大雨啊，那地上都是污泥，他一看啊，也没多想，就把整个身体啊铺在地上。然后那时候他其实还有头发，好像他有很多是在家出行，他还有头发，他就把他身上的衣服扒下来啊，铺在地上，自己身体也铺在地上，然后还把头发全部铺在地上，就是让燃灯佛能够走在他身上，所以燃灯佛的那个脚啊不会沾到泥泞。哦，那这故事大概是状况是这个样子。就在那个时候啊，燃灯佛就为他受记了，就说啊。无所求的供养啊，所以我们说无所求的供养啊，最清净心的供养。那么他说啊，他就为他受记，受记什么呢？就是说在多少劫之后啊，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云童子啊，他又会投身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那在娑婆世界之中啊，成佛， 佛号为释迦牟尼。所以他这整个故事第十品一开始这几句啊，就这几句，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，如来就是他，其实这边讲的就是他自己了。如来习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世尊，如来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其实他那时候要再讲的啊，就是说如来啊，因为为什么讲如来呢？虽然是在讲他自己，但是啊，你要去想这件事情啊，一定要去记得，讲到如来讲的是体性的 perspective， 讲到佛呢是相用，或者我们说性跟相。好了，他就是问说，在体性方面，在性，在这个性的这个方面，当时啊，这个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云童子啊，在如来燃灯佛前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法，到底有没有修成八地的果，这个佛果啊，如果以如来以体性的角度来讲，根本没有。为什么？我们讲过好多次了，发愿度众生，但实悟众生得灭度。明明修到了八地的果位，但是根本没有果位可得。为什么？是以性体性的角度来讲，一切东西都是原生的，都是虚妄的，都是缘起性空的，包括佛果、佛法、众生、佛本人，全部都是原生的，都是虚妄的，当然没有佛法可得，当然没有佛果可证。我们所说，哎呀，证得了果位，学习到了佛法，其实都是人世间这个虚妄的名相而已，随时都在变化，随时都可能没有。所以啊，他真正在讲的就是说，燃灯佛啊，当时佛遇到燃灯佛，他也从没有起心动念他会得到八地的佛果位，他以后会成圆正佛，燃灯佛会为他受记，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。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想法，他才会被受记，他才最后能够证得佛果。其实所谓证得佛果，也并不是真的证得佛果，因为根本没有佛果，也就是说他才有办法把他一生的烦恼、一生的无明全部断掉，全部丢掉，最后能够大觉。所谓那个觉啊，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明心见性了，清净心现前了，哇，成佛了，成如来了。所以是这个意思，第十品讲的是这个意思。他用他自己佛的例子，哇，他用他自己的例子总可以了吧，你总相信了吧，这已经不是理论，是用他自己的例子。那么如来啊、以后啊，在第十七品的时候啊，其实如来是什么，就是整个金刚经我们讲说觉就是如来。那你说为什么取名如来？如啊，就是如如不动的意思。来呢，其实来啊，是来去的意思。这个东西很深啊，这个东西因为禅宗啊，金刚经真的就是你慢慢的听，慢慢的听，慢慢的看。每次啊，如果你们真的有人拿了那个买了那本书啊，如果我们只是用净空法师这本书，你没办法参，因为他只是把里面的重点写出来啊，让你一个提示。你真正想把金刚经学好，如果把姜味农居士那本书拿过来，每天看个一页两页就行了，这个是一个 lifetime 的一个 project， 每天看个几页啊，坐在那边参一参，感觉一下他到底在讲什么。那个绝对不是我们小时候要拼联考能看多少算多少，不是哦，完全不是这个状态。你慢慢参，慢慢参，哎，你有可能参个五页、十页、二十页，你搞不好金刚经已经参懂了，搞不好后面不用看了。就像那个慧能啊，他在后面你就知道，讲到我们这边讲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句话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哇，慧能在这个地方，他说他跟他老师讲，他跟五祖和尚讲说，你也不用再往下讲，我懂了，我顿悟了，我悟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金刚经啊，是个人的悟性不同，那绝对不是像在准备联考，能念多少算多少。这个东西啊，是慢慢念，慢慢参，禅坐，从日常生活之中参出来的。所以啊，第十品啊，他告诉你如来是什么。如来啊，其实第十 是在讲燃灯佛，第十七品会讲到如来，但我现在先跟你们提一下，因为早点让你们知道，你们可以开始慢慢慢慢进入原来觉啊是这个状态。如来是什么？所谓那个如啊，是如如不动，就是你的心啊不会为外界所转动，你的心一直在大定之中，一直在大定的那个三昧，一直在大定的那个禅定之中啊。来是什么？所以如讲的是什么？是你的体性啊永远如如不动在那大定之中。那来是什么？其实来是来去的意思，因为如来啊也是一个梵文翻译过来的。那个梵文翻译的时候啊，有很多的这个翻译啊，它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规则。比如说啊，我们说这个音啊，比如说翻译，我们为般若啊，为什么没有翻成智慧？为什么我们就一直说它就是般若？就是般若，就是我们般若那两个字。为什么般若不翻成智慧？我们不说它是智慧吗？其实因为般若这个字啊，中文里面根本没有类似，完全相同的字，只有类似的字。类似的字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智慧。但是那个智慧是人间的智慧，也不是般若的智慧。般若是什么样的一个智慧？是一个空性的智慧，能够带你能够返璞归真，能够回到你真心本性，能够让你明心见性的一个智慧。然后你回老家，那老家不是以前我们说回死了之后回老家，是你真的回到你最初的那个初衷啊，就是你涅槃原来最清净的状态，是这样的智慧。所以根本没有这个字啊，在中文也没有这个字，所以啊我们就干脆还是翻成般若，就用音来翻。那如来呢？如来啊其实是就是觉，就是真的涅槃，就是极灭的那个状态。但你说这个哇，那如来，我讲这个人翻的还真好，这个鸠摩罗什哦，翻这个如来真的很深的意思。来是什么？来去。我们刚为什么讲到翻译？因为来去，它原来是什么什么什么来去。那么翻译哦，有个规则，就是你碰到来去的时候，你只取最后那个字，就只取去或只取来。他取了来，他还是有规则，他取了来。其实来的意思是什么？来去，又来又去。来去是什么？就是你在动啊，就是你的相用。如是如如不动，是你的体性。来是什么？是相用。但事实上啊，他这个来啊是来而不来，来而无来，无来而来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根本你的体性，你的法性啊，你的佛性是无所不在。当一心清净的时候，你的法性是无所不在，无远弗届，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障碍。所以当你在那个点上的时候，是来而无来，无来而来。你随时都来，但你也没有来的动作。所以如是体性，是指你的法性这大定之中。来呢是相用，是你随着不同的因缘显相了，就是在娑婆世界或在任何地方显相了。但是呢，当你是这个法性现前，佛性现前，没有障碍的时候，是来而无来，无来而来。那你被障碍的时候，就真的是来来去去，来的动作才能来，去的动作才能去。所以如来是觉是什么？就告诉你性跟相，体性跟相用。体性是如，相用是来，体性相用同时发生。也不是只有体性，也不是只有相用。你如果只有体性是着到空里面去，你只有相用呢是着到有里面去。它也不是只有空，也不是只有空有，它是空有同时，性相一如，性相同时，空有同时，万法一如，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时发生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就是如来，就是觉。我这样讲，我希望你们慢慢慢慢能够进到那个境界，开始有所领会。因为你外面讲《金刚经》不可能提到这些东西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《金刚经》一开始讲哇，起码一两年的事情，这所有的点点滴滴，你要慢慢慢慢进入那个状况去参啊。你以前看到如来，以为是如来神掌、如来佛啊，那好多人说如来不就佛吗？其实是也不是。你当你刚刚听到那个意思听懂的时候，那个境界是很深的。但是就是光如来两个字，其实已经把金刚经讲出来了，就是如如不动啊， 来而无来，无来而来啊。那这个什么叫来去自如？其实就是来无来相，去无去相啊。一直都在发生的事情，你没有感觉啊。然后你的本性是如如不动的，这个东西就是大觉，这个是觉者的状态。那么，他在世间给一个名字叫做佛。那这样子大概慢慢，你们就开始有感觉了。好了，那讲完如来，讲完了佛，他又以菩萨当作那个例子，又继续讲啊。菩萨他讲什么呢？菩萨他告诉你啊，这个也一样。四小圣四果讲完，讲佛也讲完了，讲菩萨。你讲菩萨讲什么？我们说啊，菩萨啊，就是不做其他的事儿，就是行六度，对吧？六度我们讲过，就是布施，然后是持戒，忍辱、精进、禅地、般若。这个六度其实是应该是在14品的时候我们会深入的讲解，但是大家我们之前也都提过了那个六度啊，就是你行六度，这就是大圣。大圣修行就是修六度啊，小圣呢是修四摄，摄是这个一个提手旁在三个耳朵啊。那四摄是什么？自己可以上网查。六度是什么？也可以上网查。但是六度，因为我们讲大圣到十世三世的时候，我们会讲的比较清楚啊。那他这一品，他在第十品，他告诉你说，哎，其实菩萨在干嘛？菩萨天就是在行六度啊。为什么？他每天行六度，然后呢他把他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众生，回向给佛，回向给所有的众生。他行六度就是为了庄严佛土啊。什么叫做庄严佛土？金刚经你们学到现在啊，你就会开始发现所有的东西它的文字都好深啊，那个文字深啊，你要看浅也可以很浅啊，就是庄严佛土。大家都可以猜得很清楚，我就庄严佛土嘛，把这个佛教啊，让它威名远播嘛，让这个佛堂庄严的漂漂亮亮嘛，那让这个佛教的名声更好嘛，就是礼敬佛嘛，我礼敬佛，不要向他表示我的尊敬嘛啊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佛堂装饰的漂亮，所有的金银珠宝。大部分的人都是把最好的拿出来供养佛菩萨，然后最好的东西供在佛堂前面，鲜花、水果、水啊，金银财宝啊，珠宝，很多的宝七宝啊，供养佛、供养菩萨，供养金刚经啊，供养这个各种神佛，这是我们凡人最诚挚的心，也没有不对啊，那也很好，但是呢。《金刚经》这边所讲的庄严佛土啊，绝对不是人世间的庄严佛土。佛是心啊，土是地，佛土啊就是我们的心地啊。庄严佛土啊，就是庄严我们的心。怎么庄严我们的心？怎么庄严都没有比清净心现前更庄严的。所以，真正的庄严佛土啊。就是在庄严我们的心，而庄严我们的心就是希望能够明心见性，有任何的东西挂在这颗心上面都不是庄严了。所以你看人世间是越多的东西，越尊贵的东西，越最棒的东西放在佛桌前就是庄严，可是在体性上面呢，是东西越少越好，到最后什么都没有，贪嗔痴一点不留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最清净的心，那个就是最庄严的心。所以庄严佛土的意思是拿你的清净心明心见性，贪嗔痴一点不留去贡献给，去礼敬佛，去礼敬众生，去礼敬你自己，这个东西才是真正的庄严。所以你看这句话多深，以前一定不懂，须菩提于意云何，菩萨庄严佛土佛，他问须菩提，佛问须菩提，菩萨有没有在庄严佛土啊？以人世间的角度当然有，他每天在行六度就是为了庄严佛土，但是须菩提讲不也是人何以故，他说没有啊，真的我们人世间讲形式上所讲的那些庄严，为什么做那些事情，那些是为了接引大众嘛， 你这个佛堂弄得漂漂亮亮，哎呀，这个庙好庄严，好漂亮，气场真好，我好喜欢哦。所以我就会去礼敬他，我就会亲近他。哎，其实很好啊，你就接引了大众过来啊。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基督教的教堂也同样的啊，弄得很漂亮，气场很好，大家喜欢过去，你就接引了的众生过来，就变基督徒啦。这个是形式上的庄严，需不需要？其实也需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凡人就需要，凡夫就需要凡夫的方法去接引他。但是从体性的角度来讲，真实啊，我们以前讲说这个凡夫啊，这个世间的角度啊，叫做俗地，俗就是很俗啊，很怂，很俗气的俗。那以体性的角度叫什么？叫真谛。真啊，就是真实的真。也有人叫圣义谛，一个是俗谛，俗家的俗，一个是真谛，真实的面貌。那真实的角度，体性的角度，以真谛的角度来看，庄严什么？根本没有庄严。所谓庄严佛土，就是一心清净。所以何以故庄严佛土者，来啦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则非是名，这个语法我们讲了好多次啦。则非是以体性的角度来看，真谛的角度来看，根本没有庄严这回事情，那个都是虚妄的，根本体性上没有庄严这回事儿，就是一心清净，就是明心见性。那是名庄严，是名是什么？是俗谛来讲，名相上来讲还是庄严啊，在人世间你还是得庄严佛土，还是得接引大众啊。所以他告诉你，佛是如此，小圣释果是如此，菩萨也是如此啊。是名庄严，则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；则非庄严佛土，是名庄严佛土。体性上没有这回事情，但是名相上还是有的，还是要做的。这个东西啊，就是在用一些真实的例子啊，来告诉你，哎呀，则非是名啊，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讲出实相了。则非是名，就是实相，就是体性相用同时存在。你去看前面呢，都是则非则非则非，因为你太着相了，所以他都告诉你则非则非。但是慢慢口径转了，开始则非是名了，体性相用一起出来了。到这个时候啊，最棒的一句话出来了：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。他告诉你，就是照着这个方法生清净心。哇，现在清净心现前了，不因住色心，不因住声香味触法生心。这句就是不因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。这里啊的总结是什么？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从前面第一品第一个字一直讲到第十品结束，所有的总结就是这句话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慧能就是听到这一句话，他跟老师讲说：老师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真的悟了，我领悟到了《金刚经》的真意，下面不用再讲了。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告诉你，因无所住是什么？就是你的体性啊，就是无所住啊。而生其心，而生其心是什么？就是相用啊。你虽然无所住，但是你要在这人世间好好的用功，好好的做行六度，好好的布施。所以前面告诉你什么呢？无论卵生湿生，那个我都不记得，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，所有的三界众生我都要发心去灭度。但是呢，他又告诉你食物众生得灭度，不就是这句话吗？你发心去灭度所有的众生，但是无所住哦，没有众生得灭度哦。发心度众生是什么？是相用。在俗地来讲，在人世间来讲，我还是得做这件事情，我要发心，我要救人，我要度众生。但是从真谛的角度来讲，从体性的角度来讲，食物众生得灭度。所以是不是其实在第三品就告诉你性相一如了，就是整个金刚经的精神，体性相用同时存在。如果只度众生是着到有，但是只是食物众生得灭度是着到空， 他告诉你是空有同时，性相亦如。那个时候禅机已现，但是你们听不懂啊，被讲了也搞不懂啊，所以只能告诉你们哦，缘起性空。好了，讲到第十品的时候，哎呦，可能真的听懂了哦，原来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。生心是什么？就是发心。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说一开始你没有菩提心，没有慈悲心，你要发心，发心度众生，发到最后，度到最后，所有的东西就是你，你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你。这个发心布施度众生，行六度到你骨子里面去了，你根本不用再发心了，你原本就具足的那东西出来了。原来其实就具足，何其自信，原本具足啊，你原来就具足的这清净心被贪嗔痴障住了。你随着这修行的功夫往前走，我们走到第十品的时候啊，他那个清净心出来了，你原来的贪嗔痴没有，清净心出来了，所以原来你根本就有那菩提心，哪有需要发心，原来是因为被障住了所以发心。现在他告诉你菩提心出来是生心，生是什么？是那个心已经出来了，已经生出来了，不用再发心，已经生出来了，所以你的菩提心已经生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境界这样讲，慢慢的铺陈走到现在，应该听懂了。其实他从前面啊，就告诉你，因为哎呀，这个故事很长，一开始没办法告诉你这么多，就开始铺陈，走到第十，你懂了。原来我根本就是有那菩提心。被贪嗔痴盖住了，现在一直慢慢的从第一品修，中间告诉你好多的道理，你随着金刚经修到第十品的时候，贪嗔痴慢慢的瓦解，清净心慢慢的现出来了。哦，原来这时候菩提心出来了。那因无所住呢？因无所住就是告诉你无所住啊，根本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让你执着的。所以前面讲什么，那个须菩提老师说，老师世尊，我怎么样能够安住我所发的菩提心，我怎么样能够降伏我的妄心？那老师跟他说什么？你要能够发心度众生啊。那他告诉他，你要安住你的心啊，在第三品还第四品，你的心要安住在无住之上。你一定无住是什么？就不执着。你一定要能够不执着，你的心才有办法安住。你就把你的心啊安住在不执着之上。所以他告诉他修行的法门就是你不要执着，凡是不要执着，你的心啊就能够慢慢的安住下来，安定下来。但是啊，那个也是一个铺陈，那个绝对不是最终的结果。到这边来的时候他开始出来了，他告诉你因无所住，根本是无所住，哪需要住在无住之上啊。你一开始是他没办法先给你一个法门，你不会走路，他说哎呀你扶着拐杖走路就对了，等到你会走路的时候哪需要拐杖，拐杖拿走了，因无所住，根本不需要住在无所住之上。一开始告诉你要把你的心安住无所住之上，等那个无所住是一个拐杖啊，等到安心安住在无所住之上是扶着拐杖走路，等到现在的时候告诉你是因无所住，连无所住都不可住啊。这个才是金刚经后来的精髓，你就是去想它的这个概念，它的精神就是不可住，不可执着，什么事情都不能抓着不放，连无所住最后都不可住。它的精神出来了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但你不能只是无所住啊，你还要生心啊。一方面如如不动啊，因无所住；一方面是而生其心啊，要发心行六度，所以又不着有，又不着空，空有两边同时。这个东西是《金刚经》的精神。我觉得讲到这边，慢慢啊，你们可能已经开始能够去领悟到什么叫做空有同时，什么叫做性相亦如。就是这个意思。第十章好重要，前面的铺陈，第九章前面的八品，然后第九品第十品铺陈到最后，只就是为了带出这一句话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六祖慧人看到这边他顿悟了，所以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，这边我们都讲过了，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萨就是大菩萨的意思。 那个摩诃萨就是起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，那个才叫做普通的菩萨还能退转的，虽然已经是很厉害了，行到了着，已经不着有不着空，已经不着我，不着我相，不着法相，不着空相，可是他的念头如果还没有完全断念，还没有断念，就还没有明心见性，那他就还不是那个摩诃萨。这边讲的那个摩诃萨是灯，就是已经是大菩萨了，明心见性大菩萨，永不退转的大菩萨了。我们讲永不退转，信心不逆的大菩萨。菩萨之前讲过嘛，菩提萨埵，上求智慧，下化有情啊。上求佛道就是那个智慧空性，下化有情就是度化众生，就是福慧双修。上求佛道，上求空性智慧，就是修慧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因无所住啊。下化有情众生，下度众生，普度众生，就是那个萨埵，就是我们讲的而生其心啊。所以他这不是随便乱翻的，这全部都是有意思的。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哎呀越来越清楚了，觉得金刚经好有意思，那个境界真是深，以前没有人能够让我了解，我看书乱七八糟书真的进不了这个状态，进不了这个境界，现在开始可以了。其实我觉得我的功能啊，或者我希望我达到的这个作用是能够启发你们，开启动你们能够自己去学金刚经的这个能力。那往后走就是你们自己去参啊姜卫农的那本书，慢慢有能力去看他那本书啊，一天参个几页，然后一天禅坐，哇，你们可以去想想，晚上禅坐白天禅坐都可以，坐在那边静静的坐了10分钟，先让自己的心定下来，仔细的去咀嚼到底什么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，什么是上度，上求佛果，上求应该不是佛果了，应该是说上求智慧，上求佛法，下化有情众生，下度众生，往上是求空性的智慧，往下是能够普度众生，行六度，日日夜夜行六度。其实六度啊，事实上那个最后那个般若智慧啊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因无所住，要在因无所住之上，这个基础之上而生其心，而做前面的五件事情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跟禅坐，那是五根直的棍子，那下面还有一根横的棍子是般若，那五根棍子是架在那横的棍子上面，那是真正六度的意思。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六度。那我们讲到这边第10品讲完了，我休息5分钟。